众生以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让 九龙西黄毓民马如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 Radio 全力支持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毓民踩场第二节，嗱，头先过场嗰段咧，就大家相信已经睇过，不过咧可以提醒大家嘅，呢段片咧基本上就会嚟紧呢个月咧，喺 My Radio 呢个平台上面咧不断去提醒大家，就系咧黄毓民身为立法会议员嘅时候咧。在呢幾年入邊咧，佢做過啲咩嘢？嚇咁啊！呢段片段可唔可以總括總結？ 唔係呢個係講針對梁振英啫，仲有一段係講十個八個九官 啊！ 即係我哋喺議會裏邊喺唔同嘅場合聲討佢哋噶嘛，所以我哋而家做咗個 slogan， 大家可以喺個片度睇到啦，就係討伐狼英，鞭撻九官，呢八個字。 咁啊，唔係狼英去留嘅喎，唔係狼英去留嘅， 討伐 討伐佢咯，因為 係討伐。 咁你討伐得佢掂，佢咪自然要走咯，真係。 聲討討伐呢個討伐呢個好有力噶嘛，討伐啊嘛，唔係臭罵佢啊嘛，討伐。另外一個咧就鞭撻啲狗官，討伐狼英，鞭撻狗官， 係嘛？捨我其誰？ 啊！講其他廢話冇用嘅，係咪先？你講你大堆嘢，我拉布，我發言幾多次啊？屌你咩咩用？有冇人記得呢三弊？係 啊， 係嘛？你發言講過啲咩？你話俾我聽。阿哥，係咪收皮啦？係咪？你發言講過啲咩咧？係咪？屌你！ 啊，頭先咧就第一次我哋提過啦，就曾玉成咧近排咧就喺佢嘅專欄入邊咧。都頗多發揮嘅， 唔係佢最早兩日咧就早幾日咧就接受呢個香港電台英文台個訪問咧，咁佢會揀場合嚟去釋放一啲消息嘅，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政壇老手啊，係咪？即係點樣去應付傳媒，點樣去放一啲消息出嚟，係嘛？包括寫專欄，點樣引起啲人討論，咁呢樣嘢咧，即係曾鈺成可以講話喺建制派裏邊咧就最高噶啦咁佢最近就即係喺港台嘅英文節目裏面咧，就提到咧，如果真係冇人去參選咧，冇人去選咧，佢係會去參選嘅。佢意思即係話咧，而家你佢可以咁講嘛？如果有人出，我咪唔出咯。係 啊， 係咪？冇人出嘅意思咧，係話只有梁振英出，冇其他人出。佢唔係話冇完全係冇人去參，冇可能冇人去參選啦，係咪？佢呢個如果冇人出，就我會出嘅意思就話嗱，梁振英就一定要爭取連任噶啦。咁如果冇人出，咪即係等於佢一個人。咁我哋就一定 得噶啦，我一定要同你出嚟練。 咁即係話佢，我有競爭啦，可以咁樣講啦。咁如果有人出，咁我又啊，即係樂觀其成。咁所以佢就啊，曾俊華開咗聲喎。因為曾俊華又喺另外一個即係啊接受電台訪問嘅場合裏邊咧，又去釋放咗一啲信息喎。咁啊，陳志雲問佢喎，係咪？嗱呢啲我唔敢講係咪夾定啦，大佬。總之傳媒好多時。特別是呢啲即係比較所謂權威啲嘅嗰啲節目主持人，好多時都係同啲政治人物啊，即係眉來眼去啊，有好多合作嘅，係咪？我哋呢啲教書佬當年教書嘅時候咧，就成日同嗰啲準新聞記者講，如果你出嚟採訪政治新聞，你記住一樣嘢，切忌同啲政客勾肩搭背，同政府嘅關係咧係既依存又對抗。喂，你做緊記者嘅時候，佢咪同你攬頭攬計咯，有傾有講，立法會咪見到。屌，當你冇做記者嘅時候，佢真係唔識你嘅，係咪？你嗰個記者得到呢啲政治人物嘅所謂尊重，係因為你嗰份工，因為你所服務嗰間機構嗰個公信力或者影響力，就唔係因為你個人。 當然有啲記者本身好優秀，啲資深記者係咪？咁佢都有個媒體先得㗎，係咪？所以我哋嗰陣時候成日講，你同呢啲所謂政治人物要保持距離。但係我哋香港就唔係嘅，好多嗰啲節目主持人以即係同呢啲即係高官能夠訪問，或者同佢可以通電話為榮嘅，係咪？屌你李慧玲啊，最撚中意爆料，我邊個又同邊邊個講乜？邊個又同我講乜？邊個立法會議員我又收到咩料？屌你！你試下你冇節目做，你識你老鼠咩？咁撚靚係嘛？邊個識你啊？係咪？啲狗公鼻啊，想控都唔會控你啦，係嘛？屌你真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呢個係係嘛？咁咪利用啲傳媒去釋放一啲信息咯。就咁啫嘛，咁你又甘於俾佢利用？阿威啊，我呢個係我訪問佢問翻嚟嘅，屌有冇夾定？你陳志雲同曾俊華自己最清楚啦，啱唔啱？或者你陳志雲同曾俊華嗰啲新聞秘書最清楚啦，係咪？喂，我哋喺呢方面係老祖宗嚟嘅，唔怕大膽講句，我教人做呢啲嘢嘅係可以，係咪？咁曾俊華嘅講法就係、是、呢份係衰工嚟嘅，邊個做都死嘅。但是如果真的對香港有貢獻的話，我都會做的。那你相爭一唱一和，全部的 target 是誰呢？ 一定是689。 曾玉成仲好嘢，屌你直情話他有個醫生朋友話斷定他 100% 有一種咩病 啊？自閉症。 自閉症。 是阿保加氏症， 阿保加氏症，即係自閉症。咁另外仲話佢咧就即係誒中意攞咗記者卡片就抌落垃圾桶，即係話俾佢聽，你唔揸下揾我，我陪揾你噶啦。唔想接受訪問就咁樣，話呢個係咪真嘅咧？ 咁佢講得出都有空穴來風。 咁你抌記者卡片喎，咁撚撲街嘅呢個嘢嚇，呢個咁撲街嘅人都有嘅。咁呢個又由曾玉成口中爆喎。咁點解我哋要講佢呢？就係頭先睇翻嗰段片，其中有一段我講曾玉成，妖你細佬俾人搞啦，係咪佢喝我嘛？唔俾我繼續鬧我689嘛？咁佢細佬就係曾德成，曾德成係中途俾佢炒魷魚，係咪？咁你話佢做大佬興唔興啊？ 興， 人之常情，係咪？所以我講呢句，我哋細佬都俾人搞，你睇佢面色一沉。咁呢個你細佬俾人搞係與大相關。 嗯 是吧如果你个亲细佬被人搞， 或者下面被人搞， 下面被人搞意思就是被人踢中个新郎啊，大佬，啱唔啱啊？系咪？所以佢兴咧系有道理嘅。 佢兴边个？佢兴你定兴下面嗰条 689啊，大佬？ 唔系佢兴你当场踢爆佢咯。 咁而家咪有仇报仇啊，大佬， 系嘛？睇 timing 啦。嗱，如果唔系呢个。即係立法會的選舉同埋咧，就行政長官的選舉咧，就喺出年3月嚟咧，咁佢唔會做呢啲嘢嘅。頭先講啊，鬱敏講一樣嘢，我想補充個角度嘅，即係呢件事點解唔係喺九月發生，而喺8月發生呢？其實好簡單啫。曾玉成想攞一個先機，這個先機係咩咧？無論佢參選與否，我甚至估計佢參選嘅機會不大，但係佢要製造咗一樣嘢就係、是、咧。因為如果689只是一個對手的話，他一定會全力去抹黑或者放黑材料去做這個對手。但是現在多了兩個或者三個對手，潛在對手出來，那他就要想過了，我先動你曾玉成，先我動你曾俊華，先一定怎樣呢？所以呢，即我假設他兩個其實都是煙幕來的，因為真正要出的人現在未出，那你現在搞吧，搞不搞他兩個先，如果你現在不搞他兩個，第三個出來你就搞佢就辛苦啦。 但而家呢個林鄭月娥都係有機嘅喎，你睇佢而家咁， 我覺得咁多個罪狼，即係向呢個中共表心表呢、這個表忠，或者話俾佢聽，我做到一樣係比呢個689更狼嘅時候咧，反而你要留心呢個人。嗱，所以我有個預測嘅， 即係你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嗱，林鄭月娥咧，如果佢做嘅話咧，佢會做兩樣嘢。第一樣嘢咧，佢會重整翻喺689而家呢個破壞特區政府公務員體制入邊咧，佢重新去建立。其一個重點就是廉政公署，或者炒一兩個即係689任內嘅做得好差嘅官員，咁佢可以大大提升民望。其次係咩咧？佢對於民間 對於本土派，對於我哋呢個團體嘅打壓係會比六八九更加犀利， 仲狠啊！ 仲狠！ 嗱，呢個我可以證明，因為佢兜口兜面對我講嘅，佢話你破壞社會，你教壞啲細路，話我煽動啲年青人，佢自己同我講嘅。你明唔明？仲有佢有一次係鬼拍後尾針，你唔好以為你做嘅我 唔知啊！ 今日同邊個食飯，聽日又宴請邊個？我屌你老母！你做特務啊？啲特務嚟跟我啊？我哋嘢全部公開嘅網上， 係啊， 擺咩飲宴？即係嗱咁嘅心態嘅女人，你又幾撚得人驚？ 唔係，所以大家唔好諗住一樣嘢，就係話狼英可以留九月公投，狼英如果落咗台之後，香港會好過。起碼喺我哋呢個 整個林鄭月娥，你仲死得仲快？ 我哋唔係啊，講笑啊！呢個係唔係講笑啊？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受個打壓。頭先阿鬱敏提到嘅，我知道你做咩嗰樣嘢咧，一定係比而家。即係強一百倍，所以咧，即係年幾之前或者兩年之前咧，其實我已經提過一個觀點啊，叫六八九雞棚。六八九如果做得極差，你香港人召喚一個上去做佢好少少咧，香港人直情係會 神服啊！ 神服啊！到期時如果香港人神服，咁我哋呢啲咪哇，即係打街上咪鼓掌，即係全部出去鼓掌 咯。所以如果你六八九落咗嚟，林鄭月娥做，我哋抗爭空間又會闊好多。 梗系阔啦， 梗系阔啦，系我 系 会咁 样 睇咧。 梗系 阔 啦， 坐监嘅机会就更高。 唔系嘅，唔系讲笑嘅呢、這个，呢、這个系 坐监机会更高。 我思考咗两年嘅，即系有阵时我都怀疑，譬如话对于我哋嗰啲全方位嘅打压，得闲走去呢、這个即系我工作嘅地方，走去查下你系咪违法吓，系咪开桑拿啊，系咪？防火有問題啊？係咪 搞呢度都搞幾多次咧？屌咧，全部都關 佢事啦！ 搞呢度嗰啲全部都關佢林鄭月娥事啦！嗰次係佢負責答我哋呢個問題嘅，我提個口頭質詢，佢負責答嘅。 係啊， 係咪？嗱，始終都係嗰句咧，你係要改變個制度。呢個制度一日唔改，你邊個去做特首？係由呢一個千二人小圈子選舉出嚟嘅，係咪？對香港。都是冇好處，都是解決不到問題。你又換一個比較有民望、大家可以接受的人，係咪？咁都是啲小恩小惠，但係嗰個關鍵問題冇解決到，啲結構性問題冇解決到，所以就唔係好似王維基嗰種諗法，換一個人肯代為香港，係嘛？咁啊得啦，咁你千二人選你都可以接受。 你咪幫阿六八九搭雞棚咯，咪即係咪幫手搭呢個六所謂六八九雞棚咯？呢度有。不過佢又實贏嘅， 係 係嘛？啊，將來打壓我呢啲，佢又會負我嘅， 肯定嘅呢、這個 係嘛？啊，所以我哋喂有咩嘢即係能夠瞞過我哋啫？即係你去到今時今日咁樣，你呢啲即係呢啲咁嘅選舉， 唔係即係我哋撇開自己個人嗰、那個即係立場啊，即係我哋對香港政治發展個觀察咧，我同阿梁錦祥咧都講緊有幾十年嘅經驗。即係睇住，嗱，我呢班民主派點樣發展？啊，即係佢哋由高峰啊走向衰落，我哋都係一個見證人，睇得好清楚嘅，係咪？而家見到一班年青人湧出嚟，咁呢個亦都係真係江山代有人才出，咁跟住江山代有奴才出一樣，屌你啦，係咪？一樣又會出現一班新嘅政棍嘅啫嘛。 係啊。 即係當然，我始終都係對年青人咧，我哋比較寬容啲，但係一樣係會出一批政棍噶嘛，係嘛？一批未學行先學走，一定咁啊！但係即使係咁都好，只要你改變個制度，令到即係呢一個所謂選舉制度係完全公平、公正、公開，係嘛？平等嘅，咁冇所謂啦。選民自己嘅選擇，係嘛？個政棍佢有機會俾人篤爆，係嘛？選民每一次選舉，佢可以換人，係嘛？都冇所謂㗎，係嘛？你全世界你睇而家選舉，一選舉到嗰啲抹黑係嚟㗎啦。咁美國咪又係咁？ 誒，希拉里啲 email 啊，係陸續有嚟啊， 係嘛？一定㗎嘛，呢個係。咁但係問題人哋嗰啲咧，即係水平比較高啊嘛。你香港啲水平極低啊嘛，係嘛？即係你見到一啲所謂民主鬥士，去到最後叫人收皮，對住啲僆仔。咁你就可以見到咧，香港呢啲所謂抗爭型嘅領袖，屌你咪就真係可以收皮啦！我話俾你聽，係咪？ 即係你見到班僆仔有人同你挑機都唔忍得嘅，你咪行咗佢，咪俾阿牛啊，其他嗰啲咪同佢一路鬥屌咪得咯，係咪？你唔係係咪？所以我覺得佢而家係有一個選舉焦慮症，焦慮症係精神病嚟，認唔認？係咪？驚輸、焦慮。你而家有人喺論壇嚟挑下佢機咧，佢就發癲嘅，我而家話俾你，一定嘅，因為佢過去未試過嘛。過去就淨係嗰啲建制派挑佢機，屌佢兩下搞掂你啦，因為大家個立場好明顯唔同，係嘛？你嘅支持者唔會因為嗰個建制派挑你機，係嘛？你大聲鬧佢，然後啲你啲支持者會走噶嘛？但係如果撞啱有個本土派嗰啲後生仔唔生性嚇、啊，叫你阿哥你收皮啦，係咪？咁你就開始上頭噶啦嘛，係咪？即係一個人，即係搞政治搞到今時今日咁樣，即係淪落到呢一個咁嘅地步。屌你，淨係叫人收皮，用武，跟住屌你啦！我再嚴重警告你老母梁共，下次我見到你，我一定屌鳩你嘅。你唔好提我的名啊！啲僆仔屌柒你提我的名做咩咧？鑊鑊都係咁嘅佢。喂，你嗰個屌你老母，真係活喺我哋個陰影底下，又另外一個啦。喂，我之所以老撚討你。我的原因講得很清楚嘅，一次就是因為你對你政敵的妻子那種侮辱，係嘛？一雙玉臂千人枕，你就已經在我眼中，你已經是人格好撚卑下的人，我都唔撚睬你嘅。跟住又嚟多一單，係嘛？我很清楚的，我哋唔會話屌你，係嘛？你提我把撚咩？真係係咪？即係我係覺得可惜嘅，係咪？去到一淪落到咁嘅地步，係咪？仲有咩好講啊？係咪？你咩大大聲去爭取公義啊？屌你一個素人，屌你咩啊？挑下你機，你都忍唔住，唉！即係佢哋呢啲咧，即係都仲係活喺。啊！之前嗰個光輝嘅日子，個時代開始轉變啦，大佬。而家啲後生係唔會服你嘅，啱唔啱？間時當你偶像嗰啲人，而家屌你啦咩？即係日日喺 Facebook 度唾罵你，係咪？咁所以呢個俾我哋啲年青人咧，都係一個好好教訓，係咪？你睇下香港眾志點解會變成咁咧？而家係咪？即係點解個光環會迅速咁樣啊？就冇咗，蘋果話：哇！佢籌到最多錢啊！屌你咩？你五區啊，你又冇人又冇剩，你又籌唔撚到錢，咁你去五區去選啊？定係收撚咗錢啊？咁樣屌你！呢啲就叫蘋果日報。乜我哋見到呢種咧，其實我哋係覺得即係為你覺得惋惜，你搞唔到我哋，係咪？即係畢竟都叫做出嚟啊！去抗爭過，係嘛？雖然年紀輕，係嘛？無論知識經驗都係未足夠，但係迅速變正品咧，呢、這個就你真係始料不及，係嘛？咁就係因為有《蘋果日報》呢啲咁樣嘛，係嘛？即係等於你黃浩明，屌你即係一改選之後，社民連係嘛？哇！坐架車專車，屌你走入去見呢個黎智英，俾人影咗相，好開心咁，好著約行入去黎府，係嘛？作為一個反對派、一個激進派嘅組織嘅領導人，係咪？點解入去見黎智英會咁撚著約咧？就因為你大佬收咗黎智英200萬，係嘛？你之前啲大佬又收錢，希望又有錢收，係咪咁咧？或者繼承佢衣缽，係嘛？即係搞政治搞到咁咧，你講乜嘢抗爭？講咩公義、捍衞公義都完全冇意義噶啦！對你個對手抹黑最叻就係屌你咩收共產黨錢，冇證冇據，屌你咩！你收人錢就白紙黑字，而家加上有埋官司添，係咪？仲有咩好講嘅？即係我都係嗰句，而家選舉仲有一個月，大家俾心機係咪？用你嘅理念係咪？你去打動啲選民係咪？鞏固你原有嘅支持者。就唔係去做埋呢啲咁嘅嘢，係咪？到選舉開票出嚟，咪大家知道個結果咯。尊重選民嘅決定咯，我哋都係一樣嘅啫嘛，係咪？你參加得選舉，你就係接受呢個民主政治嘅洗禮。 係嘛？無論結果如何，你都要尊重個選民嗰個決定，就係、是、咁簡單。即使建制派嗰啲當選都好，你唔好理佢咩原因，除非佢違法，係嘛？否則嘅話，佢都係有一定嘅支持，佢先可以當選噶嘛。咁你可以話啊，佢蛇齋餅粽米啊，佢如何如何 ，OK 係嘛？咁但係佢都係有人投票俾佢噶嘛，係嘛？所以你到最後，你都係要尊重選民嘅決定。我哋要爭取嘅就係個遊戲規則係公平嘅，係嘛？而家個遊戲規則有啲地方係唔公平嘅，因為有啲法例你執行嘅時候你大細超，譬如你入到啲私家樓嗰啲法團控制曬，唔俾你入就唔俾入，佢俾民建聯入，係嘛？你吹佢唔漲，係嘛？如果公共屋邨你個個都入得，你政府不可以偏幫某一啲黨派嘅人，但係去到啲私樓啊、啲屋苑啊，你真係冇符。系嘛？佢控制咗啲法團，你睇下而家去到街市咁，街餐都好似得兩個人喺度選嘅啫嘛。我個區啊，一個就係兩個 P 咗圖嘅女人，係嘛？屌你真係，啲漢報全部都係嘅。紅磡街市啊，我行過幾個街市啦，九龍城街市，屌你深水埗，全部都係佢哋嗰啲。喂，仲有啲鋪頭又係黐曬佢啲相，佢呢個海報喺度嘅。佢大把人做呢啲嘢，嗱呢啲咧就同個遊戲規則。都有關嘅，因為你黐得呢啲海報，你一定要攞一張同意書， 係嘛？ 有噶，咁你有冇即係嗰間鋪頭有冇簽咗張同意書俾你黐嗰張海報先？佢又唔使嘅喎，咁你咪即係個遊戲規則本身有問題，係嘛？嗱，我哋係要爭取呢一啲咁嘅選舉嘅條例嘅改變，係嘛？譬如而家你見到周街啲嘢插曬啲食飯嚟，全部違法嘅。大家鬥違法噶啦，咁啊，譬如我有人喺度，咁我開街站拆食翻，咁 OK 啦，係咪？咁啊有你啦，係咪？個個都係咁樣噶啦。咁但係你冇人喺度開街站，你都插到周街都係，咁就即係博政府冇人，咁啊，俾你投訴之後冇乜人落嚟執法咁解嘅啫，係咪？咁你次次你人多勢眾，你就可以做呢啲嘢啦，係咪？咁但係我又唔係好中意投訴人哋嘅喎，係咪？咁但係呢個咪變咗唔公平咯？嗱，好多呢啲咁喺選舉上面，即係喺嗰個競選工程一啟動之後會出現嘅問題，就係、是、類似呢啲咁樣。咁佢哋有法團啦，有地區組織啦，咁佢梗係優勝過你啦，係咪？咁但係調翻轉頭諗，你民主派參加咗選舉咁多年，曾幾何時喺區議會亦都攞過最多議席，喺立法會亦都係，咁點解會淪落到今時今日？係咪？揾啲地方插下旗、貼下海報。都冇咧，你有冇自己去檢討咧？啊，呢個又一個問題嚟喎，調翻轉啫嘛，大家鬥人多，係嘛？所以你見而家嗰啲政黨、嗰啲民主派政黨邊搞咩造勢大會啫？邊咁搞？屌你真係，你點樣搞到台灣嗰啲咁嘅規模啫？冇可能噶嘛！好似我哋琴日搞一個即係、就是、港島新界九龍長跑嘅熱跑成高。嘅長跑造勢，咁呢個別開生面啊嘛，咁我咪話黃良達咧，屌你呢啲咧係人玩到交嘅，你玩唔交嘅真係幾好真係，係嘛實交噶啦，係咪迅速交化？誒結果真係三隊人去到尖沙咀文化中心，啊坐低就五六百人，仲未計其他嗰啲冇去跑嗰啲支持者，係咪？咁你話大熱天時喎，仲要日頭喎，係嘛？你都可以聚到咁多人喺度，咁呢個係就真係靠即係、就是、靠個意志，同埋靠你所謂呢幾個組織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就是、凝聚力咁樣啫嘛，冇得眼紅嘅做唔到就係做唔到嘅啦，係咪？而且好短嘅時間去召集啲人嘅啫，就咁喺個 Facebook 度登擺個通告就係咁多嘢嘅啫喎，係咪？咁我哋跟住月底就有一個比較大型少少嘅，即係五區嘅造勢運動咯，就係造勢即係大會啦，就喺一笪地方咁樣。咁而家都因為如果尖沙咀文化中心咧，始終就係、是、嗰、那個地方都係有好多空間上面嘅限制咧，就比較難搞啲啦。咁但係揾其他地方梗係好困難啦。咁所以當初呢一個搶長跑就係諗到，咦？因為佢哋有幾個區即係猛喺度搞，所以嚇。呢、這個運動夠講啊嘛，係咪先？體育夠講啊嘛，咁佢哋又湊埋咗好多人啊去跑步咁啊結果搞出嚟，琴日都幾好睇啦。咁我哋一陣間可以放啲片段出嚟睇下啦，好嘛？好，休息陣。